哪厢啊？ 这里啊，你若大年纪，毫不相识哦。叫他兄妹二人叙谈叙谈。 阿侄儿，你今晨在此叙谈，我们去到哪厢看上一看呢？ 是啥？啊，女儿，夜黑人多，留意待人，稍时我们还在此处相聚，去吧。 表妹呀， 多保重，休让我悬挂念念。中情人多的是早晚梦见。

那这个凤钗呢？ 乃是表妹送与我的、啊。 哦，表妹送与你的。哈哈！好小子，分明是你图财害命，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就是杀人的凶手，对不对？ 是啊，老师，你们不要乱骂，真的。 太爷了， 快下！ 我二人在喜鹊桥边将一名杀人凶犯给拿住了。 戴老爷下马查看。 太爷太爷， 你做什么？你 启禀太爷，被害女子名叫柳金蝉，被他表哥严查伞用这个蓝色的丝绦将其勒死，抢去凤钗一只，如今赃物凶器俱在，请太爷查看。 这凤钗乃是一对。 太爷，这小子就是被我们哥俩当场拿哄了。 哎呀，说是冤。 你得饿了吧你？ 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口称冤枉？ 严查伞，你既然口称冤枉，我来问你，这凤钗因何在你手中？ 乃是表妹送与我的呀。 又是何人用此绦将柳金蝉 害死？ 说！ 哎呀，学生虚实的不知呀、啊！ 分明是你图财好色害人命，奉差此绦是朕当配。 此事实实不是小生所为，望太爷详查明断，与凶神做马追。 哼哼， 冤枉啊！冤枉啊！

明是午时三刻将严查三出战，老夫有些不佳之处要请教大人。 大人何时不佳，卑职一一告禀。 此案捉拿凶犯的可是贵县差官？ 正是张千里万。 叫他二人上堂回话。 遵命。张千里万见过大人。 是。 小人参见包大人。 此案捉拿凶犯的可是你二人？ 正是我二人。 人证也是你二人？ 也是我二人。 啊，大人，张千里万在卑职衙中办案多年，十分干练，所以卑职清查现场，严查三脱财害民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他依然化功成章。京城结案之后，卑职命他二人刑部成分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刑部的批文就发下来了。 怎么不到一个时辰？ 是啊，不到一个时辰就被我们给割。 你二人堂下伺候。 是。 大人。小心的身仔细查看，朱笔圈人民乱，罪犯逍遥不

之明报。 不满十 Thank you.